俄罗斯奥尔马格斯特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和中国锦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分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礼物是交给朝鲜驻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的。